手曾经轻轻掠过我的脸，陌生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陌生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 恨他